下什么，敲响命运的钟，谁能再走伤痛，活在被拉扯的时空。伤痕就这么多，所以又代表什么，等待适合的风，带我飞越尽头，曾经脆弱独自承受伤痛，曾经爱过以后心痛，放手人总要学会软弱，曾经活着痛着声音。